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喂 ，B B， 唔好意思啊，我就快到噶啦，你到咗好耐啊？ 唔紧要噃，等咗个半钟啫，时间啱啱好，听晒成集《玉敏踩场》。 咁你再听多阵啦，我好快出门口噶啦。 吓、啊，你仲未出门口噶？ 好快就到噶啦。啊，系、哦，你交咗下个月 myradio 月费未啊？趁而家上网交啦，记得帮我加埋、哦。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本土论坛同大家见面啦。嗱，咁啊，近日咧就啊呢个所谓国际嘅即系呢啲事件咧，都个气氛好紧张啦。咁啊，即系前一排大家关注点咧，都喺呢个难民嘅问题上边吓。咁、但系近排咧，嗰个焦点咧就转移咗咧，就系南海吓， 即系南中国海嗰个军事冲突。 嗯，咁啊呢个问题咧，事实上咧喺半岛论坛嚟讲咧，都应该讲咗好耐噶啦。只不过咧，我哋即系呢个香港嘅问题咧，已经吓即系纠缠咗好多咁啊。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忽略咗。咁但系事实上呢个问题咧，即系正如我哋一路讲咧，香港系一个国际城市嚟嘅。 嗯。 In what sense 国际城市咧，就唔系话我哋嗰个视野本身好国际，又或者我哋吓好多呢啲即系国际嘅旅客喺香港，而系咧好多国际嘅事件咧。特別喺呢個亞洲嘅事件咧，佢不能不牽將牽，即係香港牽涉喺入邊嘅咁就唔知點解前即係呢，唔知我做新聞啱啱今日先睇到咧，就話唔知突然間有啲即係無人駕駛嘅飛機香港揾到喎。我聽講傳聞係 啊，那個無人駕駛飛機嗰個 engine 即係個引擎部分喺轉運去中國嘅時候喺香港俾人截咗， 係啊，截咗， 即係價值高咗幾千萬美元。 係啊，嚇咁咧就即係呢樣嘢，我哋喺前。即系我谂前几个月前咧，我哋讲都讲到香港有好多国际之都咧，其中一样就系国际军火转运之都。 早几年就系、是中国买应该唔知乌克兰边度嗰个潜艇都系经过香港就转运去大连嘅，即系中国嘅大 連。嗰、那个应该就系嗰只呢个航母舰， 系航母舰，即系个中国唯一嘅航母舰，咁、就系香港帮佢买，或者经香港先买得到。 嗯，吓咁呢啲事情咧，就连我前一排同阿沈永辉教授。在 Page One 的讀書會上面他都提了、就我們沒有夾埋我們在這裡說的他是在那裡說的我證明這件事 都叫做是香港一些研究國際政治或者國際關係的共識來的是吧那就即是這個問題首先我要說呢就即 我反而要講個結論先就是我有少少懷疑或者我有少少擔心呢、即由於現在這個即是國際關係或者在亞洲區這些很多不同的呢啲咁嘅矛盾出現咧，實際上香港有可能慢慢個性質會逐步變咗一個軍事港。 而呢個唔同香港嗰個商業服務中心同埋金融中心嗰個地位冇衝突嘅。 嗯， 個月佢即係加多一樣嘢上去，點解咧？即係話由於香港主權俾中共收翻，咁中共借香港除咗係做金融套匯或者係上市商業發展或者係人口輸送、人口殖民之外，仲多加多一樣嘢，就係依家冇英國人喺度阻截佢，咁就利用香港度為所欲為，即、包括係啲高科技啊，或者軍事科技，甚至係。 整個佔南咁樣香港買賣。 嗯，咁呢啲如果即係一旦係形成咗嘅話啦，即係我哋敢唔敢講話真係係唔係啊？一旦形成咗嘅話咧，其實好多土地嘅用途咧都有所改變。即係舉個例啊，佢唔知即係掂起上嚟要喺即係九龍邊一忽，或者香港邊一忽要起個導彈基地咁樣嚇，你吹佢唔漲。又或者喺中環下邊啊，即係喺前呢個天馬南對出嗰度起個潛艇基地咁，你吹佢唔漲啊？即係呢啲講笑一下。但係呢個唔多唔少會即係會影響到我哋一啲甚至一啲人日常生活啦，係嘛？咁係唔係咧？就我諗未來呢幾年大家都會見到分曉嘅。咁就即係點推出呢個結論呢？咁又講個前提開始啦，就大家呢幾日都會知道啦，就喺呢個南海嗰度呢，就即係嗰個中美之間嗰、那個即係開始有一個比較高度嘅軍事部署啦。咁呢、這個即係嗰個兆恩呢，如果喺美國攞嚟睇呢，就係你喺中國喺嗰度起個人工島咁樣。 島而且有軍艦嘅活動同埋軍事訓練，咁美國就話要派驅逐艦去嗰度定期巡航。 而且就即係聽到今日嘅消息啦，啊呢、這個又未人經證實嘅，就喺新加坡嗰個航母艦戰鬥群咧，又而家失咗蹤啦，咁可能又去埋，咁、如果大家喺嗰度 show hand 咧，呢個情節都幾會幾好睇嘅、 因為就唔係驚佢話會有咩衝突，而係驚個別嘅戰艦失控或者係情緒波動，咁就發炮打對方，跟住就會出事。 哦，咁呢啲歷史事件就往往都即係要花好多時間，都未能夠釐清嗰、那個即係誰是誰非嘅。即係舉個例啦，其中一個導致越戰嘅原因喺呢、這個即係美國嘅戰艦喺呢個越南嗰度嚇。咁突然間呢、這個即係嚇話俾啲越南嘅炮艇啊射佢或者騷擾佢咁樣，跟住帶上嚟咁樣嚇。咁嗰次咧就差唔多要講一咁樣噶啦，就跟住話有件咁嘅事咧，就美國國會係全票通過授權呢個尖心開戰嘅， 即係類似懲罰式戰爭咁。好多時嗰個邊界如果雙方部署好、部署重兵嘅時候，就會爆發呢啲嘢。包括頭先嗰個越南海嘅衝突啦。咁你話盧溝橋七七事變都係呢啲嘢嚟嘅。就究竟係咪真係發生，定係日本人導演，定係咩之外嘅插曲，冇人知。 咁咧就呢啲咁嘅即係問題咧，即係大家就唔好話覺得咧，即係個區域性的戰爭咧，即係舉一個例子啦，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嗰個爆發咧，其實就好荒謬嘅，就嗰個奧地利嗰、那個即係呢個大公爵咁喺嗰度啊行兩下，即係巡行咁巡行。咁竟然第一次射佢唔到，第二個唔知點解個車兜翻轉頭行翻原本個地方，就俾佢射多槍。係啊， 咁跟個命命運 嘅係命運嚟嘅，那個原本喺嗰度即係唔敢開槍嘅，亦都即係騰雞突然間，點知無厘頭佢就行完之後再兜翻去翻，唔知個司機唔識路定啦，行翻嗰度就俾個友就射多一槍，咁跟住就The rest is history 啦，咁啊成件事就係導致咁樣。咁但係其實後面咧就好多連鎖反應嘅，即係我之所以講呢樣嘢就話，好多時歷史事件咧唔係單一話啊呢件事件發生咗之後咧就係局限喺個，佢跟住有好多嘢連鎖落去咧，係即係我哋講係影響全世界。舉個例，譬如話冇第一次世界大冇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幾懷疑有冇中國共產黨嘅興起 啊，好難啊。 點解咧？就因為你冇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冇呢個俄共呢、這個布爾什維克嘅興起， 即係冇十月革命嗰啲嘢。 跟住即係就算有，都可能褪遲咗。一褪遲咗，成件事個性質又唔同咗。如果你冇咗呢個俄羅斯革命喺呢、這個即係中國嘅呢、這個這個北方嚟做後盾，你共產黨你搞唔搞得掂咧？當其時有冇人即係共產黨一喺1921年嘅時候組黨嘅時候有冇科錢俾佢咧？ 應該唔會啊！佢可能頂多只不過係工黨或者係國民黨之下嘅一個小黨啦，即係可能係國民黨嘅議會或者國民政府議會之下其中一個黨咁。 係啊， 工人黨啊或者諸如此類。 唔係，我甚至有個懷疑，如果冇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其實成個世界共产主义的性质不会变成现在共产党，是很可能是社民党那类，即是一路 走，都是会参与议会，还有以工人福利、或者是压抑资本膨胀、或者国家各人的企业或者各人的事业是多大一啲啊，唔好俾私人企業係侵吞咁多公共事業，類似係嗰種咁嘅狀態。 咁陳雲最熟噶啦，因為當其時咧，如果係未打之前咧，事實上歐洲最勁嗰、那個即係所謂社會黨就係德國嘅社民黨，就唔係俄共嘅布爾什維克 貝澤維克在俄羅斯自己都 未算是最大，即是在共產主義這個運動裏面都不算最大，是吧？所以當時即如果不打一場仗的話，是很多整個世界包括中國政治呢可能有另外一番的一個情況啦。這個在歷史學裏面來說呢，這叫 counterfactual，即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会怎样。咁之所以提出这样东西就是呢，即是都是看一个题外话，就是究竟历史是偶然的因素决定啦，定是还是好像马克思主义讲是大的一些即是潮流或者一些即是经济动力决定。咁我有时候我都怀疑其实历史是有意外決定， 有意外決定，佢有一個大嘅趨勢，即係話階級鬥爭啊，資產階級興起，工人階級興起，或者係農村被工業革命取代，或者係嗰個人嘅分，即係人個社會不斷咁分工，咁呢個係大嘅趨勢，但係變成點樣，或者去到邊度會停？去到邊個均衡點，去到邊度就會停，會拉到好極端，嗰個係意外嚟嘅。 咁因為一個意外本身，你呢啲事情唔係咁發生法，或者佢遲啲發生，或者早啲發生，其實對件事嗰個變化會好大咯嚇。咁呢啲啊當然係即係前提啦，即係講到即係最終係都要翻嚟講南海啊嘛。但係南海同頭先嗰件事係咩咧？咁當其時咧爆發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兆因咧，即係發生嘅地點呢、這個 setting 呢個背景咧。就喺即系歐洲嘅歷史稱之為呢個歐洲火藥庫，就是、巴爾干半島。咁而家呢個事件咧，就有人稱之為咧呢、這個就亞洲區嘅火藥庫嚇。呢、這個咧就係、是、前一排咧有人送一本書俾我，就叫《南海》。咁實際上是一本翻譯版嚟嘅。咁佢個副題係咩咧？就是、21世紀亞洲火藥庫，中國稱霸的第一步。咁呢個作者係 Bill Hayton， 咁我本書我都睇過嘅嚇。咁咧，但系咧，即系呢件事咧，咁嘅寫一本書咧。在2014年出版，但是呢已经在很早年呢这个开放杂志的篇文就写着呢南沙群岛六国七雄之争，南海将是亚洲的火药库。你知不知道这个文章出来几时呢？就是开放杂志第72期96年12月。 97之前的。 97之前的。 当时那个香港那个国际评论啊或者政治评论还是很活跃。就可以很综合性质的文章或者有预测力的文章都还会登出来。 是啊，我不知道陈文哲几有写过几多啦，即是陈文刚才都写很多的嘛。 写很多就是主要以中国政治为主。 中国政治。所以呢即是题外话呢，我都建议大家呢，即是如果有这样的闲情日志呢，都不妨睇返97年之前的一些报章。报刊的评论文章，事实上你发觉了很多很有预见性的东西在那时已经写了，但是这十几年就没有了。这十几年无论是国际的评论，即是特别是中国政治，甚至去到港文都出现一个空前的一个即是萎缩的现象，即是新闻做新闻来说，即是特别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新聞的內容，是 少了一些中有研究基礎的新聞、啊、或者那種專題、 啊、那這個南沙的問題呢，即如果大家不熟，我們很簡單去講講。那南沙由歷來呢其實即都牽涉的國家入面都相當之多的，但是最早的時候呢，你知道個主權在哪裡呢？即所謂那個海上的航權在哪裡呢、嗯，就嗰幾個國家都唔係喺英國佬、 啊，因為佢個殖民地佈置曬周圍，海軍喺嗰陣， 原來蘇花，原來可能玩下手，即係英國佬有勢喺呢個問題上面， 得唔得？因為殖民政府獨立咗，同埋連香港都被中國收咗。 唔係，咁有冇勢咧？呢、這個就唔知啊。頭先講一樣嘢嘅，唔知歷史因素嘅，就係你而家嘅海軍嘅實力去到邊度？咁而家英國咧個海軍實力咧已經即係今非昔比㗎啦。最重要係冇錢。即系譬如话呢啲远航啊，或者呢啲即系人才嘅呢啲 recruitment 咧，佢哋而家冇呢个经济能力去支援， 非常之贵嘅，即系维持一个一队蓝队，而且远航蓝队 啊，系啊吓。咁就南沙呢个咧，其实而家嗰个争议咧，其实就系呢个中国个 U 所谓 U 型嗰个航运线。咁我睇嗰条航运线咧，其实原来都即系大家会真系有一啲几大嘅忧虑，因为即系贴近晒原来周边嘅国家嘅，包括。這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是貼住佢海，差不多貼住個海岸線嘅。咁呢個問題就嚟啦，即係話如果係咁嘅時候，呢、這個即係喺東南亞周邊嘅國家啦，特別係呢個 ASEAN 嗰個幾個，就開始會諗個問題，就係話，哇！如果你咁搞落去嘅時候，咁用乜嘢我哋嗰、那個即係主即係領海嘅主權會受到一個好大嘅威脅。咁你都知啦，即係如果你從嗰個軍事嘅力量嚟計。数喺量嚟比咧，基本上系冇一齐 因为即系中国人口多， 吓、佢嘥军备嘅钱多， 军备钱多 会赢咗呢啲系 啦。表面上佢 南亚少讲啦， 吓表面上佢会赢。咁、但系无论如何点都好咧，就系话呢一个行为本身咧，系同即系呢个中国以前嗰、那个。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的外交的取向有颇大不同。因为大家记得即是邓小平当政的年代他有一套很标准的讲法，即是无论涉及到钓鱼台或者南沙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代人的智慧不够，这些这么深的问题呢留下下一代给我们聪明的人去解决。咁呢个说话本身呢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就係要将个问题拖后啦，佢冇讲明嗰个主权谁属，亦都冇刺即係唔尽量刺激人哋。 各自争议呢个做法就係拖延或者係尽量唔喐嗰啲地方。 係啦，即係嗰个英文你讲 status quo, 个现状。咁但係去到而家去到呢个自从大国崛起之后呢，咁就集中有一句说话就讲出嚟啦，叫敢于亮剑，系咪啊？ 以前啊，邓小平讲叫韬光养晦啊，有个应该有十六字嘅，但系主要都系韬光养晦。 系啊，咁去到胡锦涛嗰时就讲啊吓，即系初头讲大国崛起，咁但系即系讲个下都啊费事引起咁多吓人哋其他人嘅一啲质疑啦，咁啊讲叫和平崛起。咁去到而家就开始外交上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咯，咁其实呢个咧，即系呢个改变咧，我谂要留翻俾历史学家咧，走去即系问一个问题，就系呢个改变嘅心态从何而嚟？即系话点解会系而家习总会觉得佢上咗台之后，要将成个一个即系行咗二十几年嘅一个外交嘅政策，要出現一個咁大嘅改變，因為改變唔係純粹話亮劍簡單，因為呢個改變就導致咗而家呢一個喺南海呢個咁嘅即係緊張氣氛。 即係南海個主權就不嬲都係佢用大陸架新言嘅原則咧，即係中共用大陸嗰個海洋大陸架嘅新言嘅原則，就話一路即係整個南中國海都係佢個主權範圍或者領海範圍。咁周邊國家原本就係你話你主張係就算啦，但係你冇實際嘅實踐主權嘅行為啊嘛，即係冇軍艦嘅巡航啦，亦都冇駐軍啦，即係冇一啲駐軍島咁啦，咁就由得佢咁。但依家佢係直接係有個人工島，而且入邊係練兵同埋有軍艦巡航， 係啊， 故此就係引起個緊張關係。 嚇、啊，咁呢個就好擺明話，唉，又俾埋你睇啦，唔好講淨個動機，個行為上都起埋睇啦。咁呢本書有幾多有趣嘅觀點嘅話咧，其實咁多個國家都即係唔係最有勢嘅，之後最有勢係邊個咧？就是、台灣。咁呢個就即係我諗就成件，但係問題你而家台灣唔爭氣啊嘛，呢件事上面都完全唔出聲，冇嘢講。 台灣連闖入嘅菲律賓宣稱嘅領海都唔夠膽點樣出聲，因為嗰個係以前就係當係中華民國嘅領海。係 啊，咁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呢件事件咧就我諗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指標啦。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會問緊嘅，尤其是譬如前一排我同阿周旭輝教授喺嗰個讀書會上，我都問過呢個問題。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有啲人到到而家嘅睇法就係話咧，之所以爆發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當其時德國嘅興起，佢統一冇幾耐之後，佢嘅經濟急速發展，佢覺得佢可以挑戰英國，特別喺海洋上面嗰個霸權嘅地位。我唔知道你喺德國啲人係咪咁睇法到而家。 我的睇法就是佢好多內部嘅問題無法解決，就唯有係喺外邊闖，因為喺外邊闖嗰個決定唔到嘅元素好多啊，即係話可以贏可以輸，但喺入邊解決就必死無疑。結果咪決心往外一闖，往外一闖嘅時候確係有幾十年俾佢玩，但係最終都會輸啊，最終都會惹到周邊嘅列強，或者足心即係嗰個盟國。一齊係特別係美國參戰咁啦，但如果美國唔參戰嘅話，佢都會紅霸整個歐洲。咁其實就係搏一鋪。中共依家問題都係佢內部問題，佢解決唔到，所以佢唯有係放膽一搏，就喺外邊嗰啲 uncertainty 嗰度去闖一闖，睇下可唔可以好似其他嘅大國崛起咁樣，俾佢闖出一番天地出嚟。這個合理嘅，但當然以中國嘅國力同埋國民。國民質素或者國族名譽呢啲嘢，或者個工業嗰個後續力，即係 logistic 嗰啲嘢，可唔可以 可唔可以支撐得起海上擴張或者領土擴張？這個是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的，所以是一些很奇怪的舉動的，就是在絕望之中向前衝一衝，向前就有贏有輸，就補一賭一鋪，就起碼 有二三十年時間給他賭。但如果美國 一介入說 stop， 那就即 stop 了。如果美國不介入，他還可以玩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任他玩，好像玩狗仔那樣玩， 就好像以前德國玩法國、英國那樣。但一旦美國介入，他就是收檔。 剛才陳文哥就一個很精簡、很精闢的，我想你可以 quote 出來呢，就給大家去聽，就回答了我剛才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在2013年開始、2014年開始，中國的這個外交的取向會出一個很大的改動。剛才陳文哥的解釋就是，內政不能解決的問題就將它放在外交上面。咁呢個又同當年有少同當年嘅德國嗰個情況有少相似嘅，不過問題就德國當年就冇而家中國咁差，即係佢嗰個制度係慢慢比較好咁建立起上嚟嘅。即係如果唔打咧，其實我哋覺得有個幾大可能性係佢會慢慢會邁向同一個接近英國嘅嗰個議會政治相近嘅情況。咁但係中國就冇呢個可能啦。咁、那個誘因係比德國當年更加大嘅。就是、透過呢個外交上的轉向，令到呢個國內的經濟的矛盾和其他社會的問題，是用另外一種形式去解決，甚至或者是延後了這個問題，是等到其時嗰個經濟的條件更加好的時候，先至翻嚟去解決而家國內的問題。 因為一旦有領土擴張或者有海上霸權的擴張咧，佢嗰個經濟係會增長嘅，內需會增長，出口會增長，或者嗰個軍事工業或者帶動嘅工業會令好多，甚至有啲冒險嘅基金會投向中國嗰度。 即係呢個頭先就係一個即係比較係大少少或者宏觀嘅角度啦。但係有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就係，而家中國嗰個經濟力量，佢要吸收幾多能源，或者係買入幾多石油？咁啲石油喺邊度嚟咧？其實一路都諗個橋就係喺譬如喺呢個俄羅斯對落嚇阿富汗搭啲油管嚇，土耳其搭油管落嚟。咁但係始終解決唔到嘛。如果你要好多好多嘅時候，條航道運油的航道在哪裡呢？其中一個即是在馬六甲那邊，就是大家都經過的地方的。如果在南沙即是一個很穩陣的一個控制權的時候，就不單止保障到自己那個即係商業嘅航道啦，甚至可以連埋人哋嗰個嚇， 特別接咗日本嗰個海上通道，咁呢個係好似日本都會好緊張。 我日本唔出聲嘅，但係日本就即係我諗。有咩冬即系冬瓜豆腐嘅时候，佢就好明显一定会企喺即系美国佬嗰边啦。咁好多时我哋都即系尝试用嗰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嗰个情况咧，去量度而家去推算而家情况。尽管呢个比喻不一定适当啊，就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大嗰个问题就系原本一个好区域性嘅一个纠纷，譬如话系呢一个斯拉夫或者系呢啲塞尔维亚想独立，佢可以拖到我哋落去啫。但系點解跟住拖埋德國？點解拖埋意大利？即系拖埋其他人一齊落去呢個咁嘅即系火圈入邊咧？而家南海都有少少咁嘅 問題，唔玩會輸嘅。就一旦有個區域戰爭或者區域嘅衝突，就好似睇到人賭咁啫嘛，有輸有贏，自己落唔落注咧？咁梗係落少少注去玩下。 咁有啲好聰明噶嘛？咁意大利都見到就係輸咪落搭咯，真係。啊！美國佬仲醒，咪打到中間先同你打， 就要打到殘咗落去，就收拾你，跟住就變成世界第一強權。 係啊，係啊，嚇！咁呢啲嘢都好多呢啲咁嘅以往經驗可以吸收啦。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即係今次如果話一個區域性嘅糾紛，佢如果演化成為一個即係強國與強國之間嘅連環合縱，或者即係大家咩？咁大概嗰個情況會點樣咧？即係舉個例，而家譬如話呢、這個南海呢、這個 U 字形呢、這個中國嘅航道嚇。咁佢起碼第一樣嘢就係菲律賓好驚，另外一樣嘢馬來西亞好驚，所以大家會留意一個即係將會出現嘅新聞，就係奧巴馬跟住遲啲會訪問土耳其，跟住就會訪問馬來西亞同埋菲律賓。 因為佢哋除咗航道即係、就是、航運之外，佢哋嘅捕魚都係主要嘅捕魚作業都喺嗰啲地方進行。 咁其實已經爆過啦，即係話即係前幾年啊，即係菲律賓就捉咗一啲中國漁民，或者同呢啲中國海軍對峙過，咁就中國啲漁民啊，即係搬咗珊瑚走嚇，佢哋受保護咁樣嚇，如此種種。咁但係睇落去又唔止呢班，咁所以我又買呢個疑問咧，就係咧。 譬如俄羅斯在這個問題上面他會跟中國的取態又如何呢，他會不會已經有起事上來，咦我們又跟你中國結盟或者什麼，甚至我現在思考緊這個問題，就是到會不會到有一天就是中俄會建立一個軍事的聯盟的關係、我覺得反而這件事本身呢其實是一個相當之大的危險，就是如果一旦行埋的時候呢，美國必然會視你兩國為一個共同的敵人， 這個就是軸心國的重演德國統治大利的軸心國的重演如果只有中國呢就美國是不會放在眼內 的如果大家加上俄羅斯或者加上現在現任的普京這個因素呢，咁美國佬又唔同玩法嘅嚇。咁、事實上個傳說就如何呢，傳說就話呢原本呢即係大家記得啦，就前一即係幾個禮拜以前就習總去咗美國見啊奧巴馬。咁而家傳說就話當晚即係大家傾完之後呢，奧巴馬即刻講話要即係呢、這個美國海軍，美國呢、這個就要去南海。 係啊，因為嗰晚我都係睇報紙嘅啫。嗰夜宴，奧巴馬嘗試想游說習近平係即係説好説歹，要軟硬兼施，咁令到佢話係喺南海嗰個軍事基地係暫時緩和一下，咁即係話撤軍或者嗰個演習係暫停，諸如此類，使到係雙方係可以休息一段時間。咁嗰個亦都係我哋常見喺大戰之間或者冷戰時期個 detente 嗰樣嘢，即係緩和。但係就習近平就冇表達到咩同意，咁奧巴馬就同佢食咗餐飯，就諗住係游說佢即係私人見面，咁點知做唔到，咁結果就大發脾氣。 係啊，嗱呢個就叫俾足面你啦，嗱即係請你食餐飯啦，大家好醜醜都做下樣都傾過啦，都唔係代表話以後一定係咁樣，但係喂你即係身為美國總統，你都俾少飛俾翻少少飛士我啊！ 喺佢退任之前，俾一個喘息嘅空間俾佢，即係喘息佢一年嘅時間，等等佢係唔需要處理啲嘢。 係嘛？咁但係咧就咁就冇啦啊！而家唔俾呢個即係咁嘅面子佢啦，咁樣嚇，咁就即係成件事件咧。即係嗰個發展而家初步嗰個結果就如是啦嚇，但係咧即係我哋分咗咁耐咧，我只係想講一樣嘢咧，就係中國而家如果以行呢條路落去咧，佢行緊個相當之冒險嘅外交嘅政策嘅，即係英文嚟講 reckless 嚇。係啊， 你唔知道隨時你會因為一啲乜嘢好簡單、好愚蠢嘅一啲外交嘅小風波而演變成一啲好大型嘅一啲軍事衝突。而事實上中國是不可以 afford 有很大型的軍事衝突的， 有軍事衝突它全國動員或者局部動員，當然可以只是軍區，但你起碼國民要支持，企業要支持，周邊的友好國家要支持，你要比較難。 是啊，那簡單來說就這個這情況呢，其實是一定會影響到香港咁即係好同壞嗰個啫，即係而家好難判斷嘅。但係基本上一個情況就係咧，呢、這個我個人講啦，呢、這個唔好話陳文探物安物落水啦，就係呢個中國如果一旦遇到啲咩大嘅政治危機咧，或者係一啲大型嘅經濟咧，就香港係適宜係以獨立獨善其身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香港人係應該晨早去諗定，即係如果有咁嘅事件嘅時候，香港嘅政治上應該點面對呢個問題？ 可能都唔使自己諗，美國已經 嗱呢個係陳文講，呢、這個唔係我講嘅。好啊，第一次我哋結束，我哋再翻嚟啊。 陳雲新書漢邦中文課本第一冊，主題為天地君親師，天地流轉。为四季同节气，君是国家天下，亲是家族三代，师是老师。课文汇通中西文化，文具仿照童谣而押韵，以便诵读。书本附有解说，儿童家长可以读，儿童长大之后亦都可以重读。老师，点解课本嘅封面有架马车喺度嘅？ 古时啲人外出咧，就平民百姓就行路嘅，只有贵族先可以用马车嚟代步。咁另外咧，喺以前咧，只有贵族先可以读书嘅。咁故此咧，呢本书摆马车喺个封面嗰度，系表示系俾尊贵嘅人读。咁呢本书希望可以教到啲细路仔咧，变成一啲尊贵嘅人。 第二课，春来百花开，踏青人自在。老师，点解课文字句押韵，但系又唔系见惯嘅诗词嘅？ 另外，为什么课本不用彩色印刷而用黑白印刷，字又印得这么大只的？ 课文的字句押韵是因为中文是有声调的，而押韵是容易学，可以令小孩子了解中文的特性。课本是不用彩色印刷，是为了避免小孩子被色彩吸引了而忽略插图的线条。看清楚插图的线条就可以使到小孩子学习欣赏国画。春来百花开，踏青人自在的意思就是花是不用吹逼的，春天到了花自然就会开，而花开的时候人自然就走出来欣赏，看了就会是愉快和自在。 第十四课，小麻雀蹦蹦跳，不间不中，天生天养。老师啊，我越大就越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听日又不知道会变成点，我怕升不到学，又怕将来毕业那阵时找不到嘢做，到老那阵又怕无儿无女，孤苦无依。唉，我真的好担心啊。 唉，傻女，你看看麻雀仔，他们又不耕种又不收集粮食都可以过到日子。他们吃得不多，只是吃和田剩下的残粒啊、谷啊都可以生存，吃够了就继续蹦蹦跳和唱歌，上天都可以容纳到他们，养大他们，难道我们不比他们重要吗？人类的生存呢靠的是天恩，所以就不需要烦这样烦那样的。一日太阳光照，风调雨顺，我们自然会得到上天的吸氧，一旦太阳不出来，狂风暴雨，地动山摇，我们失去了天恩，无论你怎样去经营，其实都是白费心机的。